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1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6号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第一时段开工歌曲来自麦杰的 Black or White。 对，我们说过了啊，这星期第一时段我们将会播放的歌曲一定是至少有50个听众会唱的歌。 那绝对必须 啊！如果你说不对，我就不会唱哈。你可以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啊，去看看小伙伴们他们的声音。星期四了啊，时间过得很快，但是呢，这一周有点不同，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迎来这个中秋假期了，所以这周呢，大家要工作到星期六晚上， 对，周六 才能够启动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的中秋假期。 哎，大家在各个岗位上都很辛苦啊，尤其是。 就是像我们这个小孩子，他们的老师也不休息，这个学校也照样的，星期六也要上学，然后幼儿园也是。 尽管我们男左女右星期六是放假的哈，但是中秋节我们不放假呀， 是中秋节不放哈，跟大家欢聚一堂。 是的，中秋节呢，北京乐广播也为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特别节目，到时候我可能会陪伴大家很久哟。 你赶都赶不走。 第一首歌我也带来一首耳熟能详，如果你刚好是在车上听这首歌，而且可能还有点堵车的话，希望这首来自王菲的《乘客》，伴着你的归家路，让你忘却堵车的烦恼，想一想即将到来的假期。哎，才艺表演在第二时段，好不好？ 忍不住吹了。 第三时段也给你安排了一块儿哈。你看这半拉柯基的吹法、啊。 你打击我。 高架桥。 旋律真的特别的好，所以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会要说一句哈，这是来自王菲翻唱的苏菲山曼妮的 Going Home。 对， Going Home。 对，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这首歌，这些年过去了啊，这首歌依然还是在情境感 在车上的时候听上去特别有感觉的。 是是，坐你开的车嘛，听你听的歌嘛， 尤其是搞对象的时候， 是这种词啊，填的特别好，词真的填的很好的。 我今天也是把它作为第一首歌哈，献给大家。填词毫无疑问，林夕。 对 啊，林夕的很多作品都相当的经典哈，里面一定会有很多金句。 没 错，就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发朋友圈的时候，你就想一想那些歌词啊，比如说你在车里堵车，配上一张照片，哎呀，我说点什么呢？说今天好堵啊，似乎显得不够文艺啊。 就写这个词人，他写词啊，他带着一种气的，他不是说你就是散着这。不是说散仙儿在那写东西啊，就随笔这想一句那想一句，他一气呵成，你能看出他整个人的投入在那个整个投入在那个恋爱状态中，整个投入在一个这个就是坐别人车的那个羞涩的状态中，那种感觉，他整个要一气呵成，所以他带着气在写这些。 对，坐你开的车，听你听的歌，我们好快乐。第一盏路灯开了，你在想什么？歌声好快乐。那歌手结婚了。坐你开的车， 是 听你听的歌，我不是不快乐。白云苍白色，蓝天灰蓝色，我家快到了，我是这部车第一个乘客。 Thank you. 对，要选 Maroon 5的歌呢，耳熟能详的还是比较好选的，像这首 Won't Go Home Without You， 对， 没你不回家，是来自 Maroon 5的。 哎，今天晚上的歌曲还真的都是回家路上哈，在车里面听上去特别的应时应景的，因为我在聊天室中也 po 了一张照片，那张照片呢是我在晚上7点多的时候拍的，窗外就是东长安街，因为快要过中秋节了，所以大家呢可能会走亲访友啊，然后路上呢就显得车特别的多， 很多， 对，以至于我的同事们都是看完楼下说，哦，我现在先别回家了啊， 放弃先回家， 对，看看外面的路况。我常常会拍这个街景啊，因为如果你有时候心情开始觉得内心啊，世界开始变得有点劳累啊，或者是有点狭窄的时候，其实要看一看高处的，对吧？ 对， 看一下空旷的，很格局大一点的东西哈，哎，你立刻就会发现很减压。对，我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到窗边才想这世界好美啊， 非常会安排自己啊，可以站高往那个跳高啊，然后呢感觉呢是，我是觉得我很喜欢这类人，就是既来之则安之，既然堵了哈，好，咱们把车停下，咱不去堵了，旁边找一个可以吃饭的地方啊，饭馆或者怎么样，咱们先 你停都没地儿停，我跟你讲， 先把这个时间呢不在路上这么白白耽误下去，咱们去吃个饭，把这个耽误的时间，正好堵车的时间咱们吃饭吃过去然后再说。 对，我们就想一想，因为快要过一个大家喜庆的节日了哈，所以这个路况呢，真的，我来北京这么多年哈，我觉得真的最堵车的时候就是在中秋前后 哦， 就是任何的，哪怕是春运啊，哪怕是这个大家过正月里啊，都不是这种场景的，就中秋节，因为这个季节你知道吗，大家就喜欢，对吧，你给我点葡萄，我给你点冬枣。 我什么没说，为什么给你点葡萄， 哎，过节了嘛，就是我同学都会经常，哎，我给你这个拿点过年的东西我寄给你吧，对，就是这样的，哎，大家就觉得这个，因为现在的这个水果呀也是甜度非常高的， 对， 好吃的也很多。但今天晚上呢，星期四啊，好吃的周四夜，我们推出的是治愈性美食推荐。 哎呀，太好了。 对，你觉得什么东西一吃到它啊，瞬间没有那么烦了，失恋也无所谓了，啊，这个工作还没有推进得很好也先放一放，能够让你心情顿时大好的美食，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和大家互动的。哎呀，说到这个开车会想起许多跟他有关的歌， 哎，这歌是， 哎，所以我说呀，至少会有50个人会唱，你敢保证吧？ 是， 你看这个前奏响起，一夜间这个老欧美歌曲播放者啊， 对，我特别喜欢这个。 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Oh, I, 让我变得看不开。Oh, I, 让我自找伤。 有些歌就是听上去就好过瘾，唱起来就更过瘾，哪怕你唱得不好，也忍不住在副歌的时候跟他喊几嗓子，你把我灌醉、当然也有这个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成分哈。 是， 这首歌很经典，很多人都翻唱过。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的版本是黄小琥， 真的很棒、 他的这种金属感就更强了哈，就是介于柔情还有男人的那种粗犷之间的。 男人他的那个声音声线他都能唱出来，你想想， 就是我觉得他两者兼具嘛、 对、 所以让这首歌呢就有一种哎呀沧桑啊，又同时夹杂着一些对往事的一些小小的纠结哈。就是为什么我没有把你灌醉啊，让你把我给灌醉了、当然 想得美， 这只是一种歌声当中的联想哈。今天晚上呢我们还会有暖文章、冷笑话，还有第二时段叶谦，东城区的叶谦本周的最后一次现场的弹奏。 哎呦 他也是早早就开始演练起来了哈。 是是， 还有就是要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大家， 要水逆是吧？ 不，明天沉默来不了了。对，所以大家明天晚上可以安排你们想干的事情了。 好， 不行，礼拜六还上班呢。 对啊， 算了，还是听节目吧哈。 但是礼拜天可以休息，所以礼拜六应该还是能，不是，礼拜五还是不能太晚。对，礼拜五不能太晚， 听节目吧，好不好？ 好， 好，听完这首歌我们第二时段见喽。I should say trust Mary and I, 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S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Tell her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特别企划月光音乐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我们是 FIRE 飞儿乐团。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我是陈浩森， 我是董灿。 大家好，我是周慧。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 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 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吧。 回到中秋节了，在这个团圆的日子，希望大家与思念的人相聚。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锁定9月21号全天北京音乐广播，分享你的城市温暖故事。在同一片月光下，群星汇聚，用歌声把梦想照亮。锁定9月21号全天北京音乐广播。 月光音乐会， 翠微国潮有新风，购物畅享国潮互动体验，即日起百货类大部分商品低至八折起，翠微店购物满300减60，牡丹园店、龙德店、大成路店单店购物满200减40，更多精彩期待您莅临体验。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1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6日星期四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友韩丽， 欢迎光临，我是工作男叶谦。 是的，这和你多年前听到的那档晚间节目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 只不过我们今年是提前了一小时， 对， 在晚上的9点到10点和10点到11点都是我们啊。并且要开心地告诉你，明年2022年我们的播出时间依然是21点到23点， 是我 在周一到周五 啊，对对 啊，你刚才喊什么？是你 啊？不是，是我们 啊，声还挺大， 是我们。 当然我也希望哈，就像今年我们所说的，希望有飞行嘉宾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更新鲜的男左啊，啊不对，当然不是说你们不新鲜啊，就是让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多多的感受不同的男生， 是 啊，当然女生有变化也更好，对吧， 就是都新鲜新鲜呗。 这个你看，我们已经是在节目结束以后、会有一位女主持和你碰面啊，改变了你十几年前啥也没有啊，后面是录播的这个情况了， 多少是些福利嘛。 对，然后每一次叶谦呢，他都会点评啊，道道这个今天晚上穿的怎么样啊，啊，跟人家小女孩聊聊天呐， 对， 这就是搞音乐的人哈，就是弹吉他的男生，他就喜欢这样，对吧？ 是我， 这都是他的。来自他艺术的 不 感情的源泉， 朋友间的关怀。 唱一首摇滚乐，唱出关于我平凡梦想的苦辣酸甜。我不是多特别，是不想再敷衍，不想一辈子住一张嘴，没有钱不可怜，没有梦太可悲，我还有爱我的人和一个小小摇滚乐队。我不想改变残酷的世界，我只想不被这世界改变。我不管明天梦想多遥远，未来在那边，我只要不遗憾的今天。做一个 Apple 人，我拒绝被标签，皮克在右手，心在左边，难道是异类？这时代每个谁都活得有风险，不如做自己比较保险。不可怜，没有梦太可悲，我还有爱我的人和一个小小摇滚乐队。我不想改变残酷 乎的世界，我只想不被这世界改变。我不管明天梦想多遥远，未来在哪边，我只要不遗憾的今天。只想不被这世界改变，我不怕偏见，我只怕自己错在每一天，怕活成没表情的人类。我不想改变残酷的世界，我只想不被这世界改变。我不管明天梦想多遥远，未来在哪边，我只要 特别派出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的831啊，这支中国宝岛台湾的摇滚乐队为你暖场啊。 哇， 对，这首歌真的很有态度，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你的这个签名哈， 这个 大声的喊出来。 是Mr. 梁梁先生啊，梁经理，这个不会让我浑身发凉。 这首歌的名字叫我不想改变世界，我只想不被世界改变。 对，这歌让人全身躁狂，不是发凉啊， 暖场嘛， 对 对吧，把大家的热情都点燃，然后嘞让叶谦下面这首吉他弹奏哈，给大家都整冷静。 哎，下面这个我可以让大家放凉。 对，因为它是一首偏慢的， 对，因为一把吉他嘛，适合的是弹这样的歌曲。 好的，晚上9:36，听东城区叶谦弹吉他。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still a kiss, a sigh is just a sigh.The fundamental things apply as time goes by. And when two lovers woo, they still say, I love you, on what you can replay Voilà. The world will always will come lovers as time goes by. Moonlight and love song, never of the day, heartfuls of passion, jealousy and hateWomen need men, and a man must have his mate that no one can deny. It's still the same old story, a fight for love and glory, a glass of honor dieThe world will always welcome lovers as time goes by. The world will always welcome lovers as time goes by. Hey.不知道你在那头有没有也给叶谦一些掌声哈？ 中间停顿呢，还是翻篇 啊？ 这我在翻篇歌词。 今天晚上这个曲子还好哈？ 这没有人伺候我翻篇儿。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Are she said Rosemary and I? 圣卡伯纳超市不是超市，是集市，圣卡伯纳集市啊。所以那个圣卡伯纳集市这个地方确有其地，所以很多人都去，就去到那儿去拜访去啊。然后好像应该是在哪儿。 好的好的，今天晚上呢也要谢谢叶谦啊，虽然说照前几个晚上啊弹奏的效果啊以及得到的掌声啊似乎是少了一些，但是不能否认哈，一个常年在这里的老嘉宾啊还有这样的手艺已经算是惊喜了，对吧？在我、 哎、你让我想起 不能再给你什么才艺的时候、嗯、啊， 你让我想起那个虎口脱险里边那个油漆匠啊和那个指挥家呢，就是发生口角了，说我说你老这样欺负我你是不是就因为我是个手艺人我就忽然觉得你刚才就是在这么说我，你看他还有这样的手艺 加油，带出这首孙燕姿的梦游。 穿过时光机器，我一定可以再遇见你，循着钢琴声找到你迷惑的神情，不够高的身影计算着与梦想的差距，看你努力奔跑，但是终点在哪里，未来总很神秘，有暴风雨也有好天气，你曾经可以选择轻易放弃。 孙燕姿特别有灵气的歌很多啊，这首也是其中的一首，叫《梦游》。 是，这里面巧妙的运用了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就像音乐之声里边也是有他教那七个孩子在唱歌的时候也巧妙的运用了哆啊咧啊咪咪哆这种啊，这巧妙的用。有的时候我都觉得一首歌曲可以不用词，就唱出那个音符，就唱出音名了就行了，你就用音名唱一首，就像他们演戏似的，一二三，一二三四五， 那歌坛也就发展不下去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就这么努力啊，这么想把这个每一个谱子上都加上好的词，他还不见得让所有的人都喜欢呢， 还是 是吧？而且这首歌其实在编曲当中也有很多亮点， 对 啊，大家听到那个笛子声音哈，他一下子就感觉人一下子轻盈了很多， 是啊，他蹦跳感， 对对，就是像八音盒里传出的声音一样哈。 对， 好吧，这首歌呢也是带给大家啊，因为九月到了中旬，其实每到中旬对我们自己的个人人生的一个月来说就是上半场和下半场，对吧？上半场我们都很拼，有一点累了，所以将会迎来休息的时刻，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还有再下一周哈，我们就要迎来也是十一的调休，再下一周呢大家是星期天上班， 对， 就迎来了七天的国庆假期了， 两个假期，希望大家都过好。 对，加上这个环球影城哈，20号就正式对外开放了。 是， 不知道您有没有拿到门票哈？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他写的也挺有趣的。他说，其实也不用那么着急，因为不是盖好了，一直在那里吗？ 嗯， 对吧？我们迟早迟晚都会去的。但是呢，你会发现哈，这段时间朋友圈里头没有一天没有环球影城的。 是啊， 没有一天没有，就包括今天上午北京是有点飘雨，我都看见我的朋友穿着雨衣在里面， 去又去跟威震天去照相去了， 就是大球嘛，环球影城那个 不是、啊、 门口大 logo 先、那个、霸天虎的首领、啊， 你知道那个是要花、 要 花单独花钱才能跟他合影的。 哦，怪不得他那个跟你那么热情的， 对， 说那么多话， 对，就让你的三位数的花销是值得的。 是，你叫什么名字？哎、 就是让 我叫韩立，你的衣服怎么那么短？把肚脐盖上吧。 哎，你是不是可以到那儿去兼职？ 我不用了，不用了，我这累了。 啊，我看你挺行的啊，你行你先上啊。哎，该放你的歌了是吧？ 对，是我来自菲尔柯林斯的一首慢歌，叫做 The times they are changing。 You have grown and accepted that soon you'll be drenched to the bone. If your time to you is worth saving,Then you better start swimming or you will sing like a stone For the times they are changing Come writers and critics who prophesy with your pen And keep your eyes wide, the chance won't come again And don't speak too soon, cause the wheel's still in spin There's no telling who that it's naming. For the loser now will be laid in a wind. For the times they are changing. Well, he who has stalled There's a battle inside and it's raging Yes, you shake your windows and rattle your walls For the times they are changing Yes, they're changing 费尔柯林斯这首歌 The times they are changing， The times they are changing， 也好多年没有听到他唱歌了哈。 前些日子我带过来他唱歌，不过他岁数大了嘛，你想啊 Sting、费尔柯林斯这一代人应该是都是退居二线，甚至是就隐退了，然后你想再听他的歌只能是翻他以前的唱片出来听。 对，你想听到叶谦放30岁以下的人演唱的歌也很难，40岁以下都很难。 也有比如说那个果姐、水果姐 啊，男子组啊， 男子组 Weekend 可能我还会放，那些就是比较最近啊出名的一些 Weekend 啊之类的。 没关系，年轻的其他的节目会播啊，就是这种老的啊都基本上找不着的、啊、 是 你来 他，我固守着这个年龄阶段的歌手跟乐队啊，其实是一个好，如果说我也漂移了，我飘走了，那么他们可能就是这一代人的歌声就再也没有地方去放出来了，或者是不再被别人知道了。 怎么那么惨呢、啊、 还真是这样。 你不要这么说哈，好的音乐它其实经过了时间的历练还有这个时间的检验之后，它会在一个真的会再次登场惊艳所有人。 有的时候在这个一个电视剧里啊， 对啊， 偶像剧里就出现了。 比如下面这首歌前奏响起的时候怎么样，还记得他吗？当然这是一首新歌哈，来自李健演唱的我唯有的你第30段节。 当我身陷谷底，几经绝望开始怀疑上帝，也曾春风得意，我无所依，可是啊，唯有你，唯有你，在我心底。每当我想起你，才相信爱的真谛。像只小船，浮浮沉沉，在苦苦挣扎。执着放不下，是你默默陪我，替我分担着伤痛，盼我有天能够变真假。其实我努力换取骄傲的听不进只言片语，可是啊，没有人预知结局，一世去风 一切没变，只是我找不到。 给时间一点时间， 嗯， 让过去过去， 哦， 让开始开始。 哎呦，这个绕哦。 男左女右 啊， 让我更懂你。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快看，金秋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2:01: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6号周四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第三十段哈，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对，他也是本周的最后一小时和大家在一起了。那继上个时段为大家弹吉他之后呢，这个时段我们将各自带来多年来哈和大家相伴的才艺。 是，有朋友还跟我说呢，要不然你一边弹着吉他一边说冷笑话吧， 两样全毁。 我勒个天，你是把我给豁出去哈！我得练练看看怎么能练就弹吉他冷笑话。现在我还是干说吧，说说他姐姐韩美，韩美的事情啊。韩美呢，他楼下呢有一户邻居，那天给他打电话说，哎，您好您好，我是您楼下那个邻居哈，那个我家呀，这不是准备新粉刷一遍吗？因为呢，我看我家这个跟您楼上楼下的哈户型呢是一样的，就是想呢问问您家呀，这个粉刷墙面呀买了几桶这个油漆呀。啊，你姐特热情啊，这我记特清楚，13桶啊。嗯，然后哦，好好好，谢谢您啊。哎，然后呢过了这么差不多一周时间啊，这个邻居呢又来电话说，哎，您好您好大姐，对，我是买了13桶油漆啊，对对对，现在刷完了啊，可是这个好家伙还整整剩了4桶呢，您是不是记错了？没错没错，我家刷完也剩4桶。 voices of the insincere. Confusion is middle C. Your frequency is what I need to hear. Why won't you speak to me? Show me some affection. Give me some direction. Lead me to your love. Just speak to me. Don't torture me with silence. Give me some direction. Lead me to your love. Just speak to me. Don't torture me with silence. Solitude's a science. I would rather not learn. For you I would lose my heart. How can you 从此以后邻里关系特别好、楼上楼下都特服他，再也不跟他打听事儿了， 躲着他点儿、 特别安静、特清静。现在 其实我本来也想送给你一个冷笑话的，但是在讲短文章之前不太合适。我最后一个时段我给你讲一个冷笑话。 太好了，你最近幽默细胞提升了，特别爱讲，而且 什么叫讲啊我就是看到了啊。好吧，先读完这篇暖文章啊，希望你不要打扰我哟。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 题目叫先行动起来能解决人生80%的问题。人们常说犹豫10000次不如实践一次，一个人越犹豫不决就越容易患得患失。看过一个故事，小李刚入行做记者时，领导让他去采访一名大名鼎鼎的专家，小李大吃一惊，连忙拒绝。他觉得自己就是个无名小卒，经验不足，别人未见得会接见，或许换个人会比自己表现更好。领导瞥了他一眼，拨通了专家的电话。您好，我是记者小李，想约个采访，不知道今天能否接见我几分钟。电话那头传出声音，1:15，请准时。小李听后愣在原地，他没想到自己反复挣扎纠结很久的事情，对方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后来小李回忆说，那一刻是我20几年来学到了最重要的一课。我能不能做到？我要不要试试？选择还是放弃？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一件事情之前会过度的臆想出许多的困难，殊不知拧巴和纠结会成为行动的最大障碍，不断的消耗心神，使自己陷入自我怀疑中。天下之事总是困于想而迫于行，与其畏畏缩缩犹豫不决，不妨让自己先行动起来。前行路上答案自然会随着时间慢慢呈现。有位朋友的婆婆姓蒋，今年75岁，一生务农，大字儿不识几个。有趣的是，每次朋友看书时，老太太也拿起画报跟着认字儿。学了没几天，她扬言要写本书，记录自己一生的故事。在我们看来，写书是一件工程浩大的事情，可老太太却不这么认为。她认真学拼音识字，但凡有自己搞不懂的地方便向旁人请教。后来她虽然未能出书，却识了许多字，还做了一本彩印的纪念册。有人说，一件事儿如果你做了没有损失，还可能有大收获，那就下手去做，更重要的是马上去做。先行动起来能解决人生80%的问题。把事情做成固然很好，不成我们也会在过程中积攒许多让自己获得成长的经验。听过这样一句话，做一件事儿它到底靠不靠谱，你坐在家里想是没用的，主意出来大体觉得靠谱，就先行动起来，在行动中获得信息，不断优化调整，既不耽误事情的进展，更不会阻碍自己成长。有个团队要做一项软件，一位员工认为应该把软件做得性能强大再发布，另一位员工认为一次性写出完美的代码几乎不可能，应该尽快把软件发布，接受用户的反馈，然后进行改良。最后公司采纳了后者的建议，在研发中改善产品缺陷，边做边更新迭代。因为投入市场及时，随着用户增加，他们的设计思路越来越宽，进而取得了成功。职场如此，生活亦是，从有意向到着手做，确定目标后先行动起来，才是抵达目的地的加引号的捷径。想减肥，想写作，想学外语，想考研，那就行动起来，遇见困难逐项解决，我们便会与想要的结果不期而遇。聪明的人永远不会把美好的时光留给焦虑，他们知道所有想要的东西都不会凭空而降，唯有让自己先行动起来，步履不停走在路上，美好 才会逐渐靠拢。 一时间我忘了黑夜还是白天，我忘了亲人朋友还在身边，人生不只有今天才是未来。一时间我忙到黑天白天都不能分辨，我以为去拼就是给家人一个明天，却忽略了其实我就是他们的天。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一时间我丢了自己也丢了从前，再见了那个有理想的小孩，忘了把那些没有爱的伤害。我要什么已经不需要答案了，四十岁已经来，我想永远陪在你身边，茅草屋给家人一个明天，却忽略了其实我就是他们的天。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一时间我丢了自己也丢了从前，再见了那个有理想小孩，忘了把那些没有爱的伤害。我要什么已经不需要答案了，四十岁已经来，我想永远陪在你身边，心意用心的爱。 来自韩红演唱的《一时间》就是今天晚上暖文章和大家分享的歌曲。不知道今天那也是本周最后一篇暖文章和冷笑话，大家是否满意啊？ 对， 如果不满意的话我再加一个冷笑话。 哎，开始吧。哎，不过我想先点评一下刚才韩红这首歌，我差点以为是女版的李宗盛在唱，就是他有好多那个咬字发音， 对， 他感觉像那个李宗盛的唱法。 对，而且他的声音确实就是我们说自带氛围感， 是， 就是他营造的那种很温暖的感觉，是很容易就会感动到你的，包裹到你的。 对， 而且这首歌呢也有一种哈，就是大家也在很忙碌的时候会想到你为什么这么忙，对吧？ 是， 你的忙碌所在是为什么，可能你就是肩膀上有责任，对吧？为了给家庭给你的爱的人啊带去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忙忙碌碌哈。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追加一个极短极短极短的冷笑话， 今天不用我参与， 可能短到你都没听明白怎么回事啊！当然我相信男左女右的听友们，冷笑话还不都那样的 啊、哦？明白了， 如果我在过程中不小心自己笑场了，大家也要接受啊，我毕竟不太会讲冷笑话。 好嘞， 事情是这样的， 事情是这样的，气象员小王把动物园的大象活活给气死了。 姐呀，丽姐、啊、赢了，妥妥赢了啊！ 哎呀呀呀呀，不要这样了， 这个冷的厉害呀、啊！气象员把动物园的大象活活气死了。 哎呀，不要这么说啊，这个在气象局工作的朋友不高兴了。 他不是 这个， 我就奇怪，这个 就是一个小笑话、啊。 这个动物园为什么要请饲养员就罢了，为什么还要 气象员小王？ 为什么要？还要去请一个气象员过来气大象、 哎、冷笑话冷笑话嘛、嗯、你还调查研究啊， 你想想，如果那个如果在饭馆里请一对夫妻厨师过来做夫妻肺片， 多可怕。 这个东西啊，就是大家怎么说呢，也是来测试一下这个反应能力嘛哈。就是笑点这个事情呢，有一些是特别明笑的，有一些是暗笑的。当然我们应该感谢这个发明和创造了这些冷笑话的朋友哈，带给我们生活一些乐趣。但是不要有一些，我们没有什么人身攻击啊，那就是个可爱的小笑话。而且我看到它的时候，它是一个在视频当中哈，它呈现的就是小兔子的样子。对，它是讲的这个动物园当中的哈。它还是很美好的画面和场景， 对， 只要能够让你开心了一下哈。 凡事都有一怕，你看孙悟空怕紧箍咒啊，这个大象就怕气象员。 哎呀，我也就是偶尔讲一下啦，而且不是那么多真的好玩的笑话，因为现在的人的笑点真的很高，对吧？尤其我们常常会通过一些视频的东西看到的笑话，可能有时候比文字带给你的东西冲击力更强。 对，有的时候还确实有，我看见好玩的笑话呢，我还是截屏然后给他录下来，或者是 没办法，为了这档节目啊， 是跟大家分享也是一种乐趣。 是啊，因为像恋人之间的分享欲很重要，朋友之间的分享欲，包括一档节目和你之间的成长和分享都非常重要。 对， 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玩的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吗？当然我们相信啊，我们会掌握的更多一些，因为大家的生活里还有许多的工作学习， 是， 而这是我们的工作范围。既然你想李宗盛了，我们这时段尾声就要听他。 好。 该舍得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渴，是不能原谅就无法阻挡，恨意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一个耳光，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女人香。往事并不如烟，是的，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可惜恋爱不想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我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没见过分酒的喝，都闻不得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2:31，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今天周四，我是工作男叶谦，一周最后的一个工作日。 是的，再次见面就是得过完中秋节了，对你来说。 对， 因为他是要过节的哈。大家呢，明天晚上是我独自陪伴，然后星期六、星期天呢，男左女右是没有节目的。再下星期一，各位就要放假了，叶谦也放啊。 啊，放一天哈，放 不放？ 有有。对，你要跟大家在电波中见面的。 我星期二我还不放 啊？对对，你饶过自己吗？放过自己一次行不行？ 我就是热爱工作。 好吧。 啊，这个因为是我们北京乐广播很多同事哈，大家都会在中秋节的时候要有更加特别的东西给大家啊，回馈我们真的支持北京乐广播的听友啊，所以中秋节请密切关注北京乐广播的节目。那大家呢，这两天也好好的啊，这个加把劲儿工作，迎来全新的中秋假期。 嗯， 带来一首新歌，但这个演唱者呢，其实是一位大家记忆当中很熟悉的老歌手。我挺喜欢这首歌，它整体营造的氛围，就是前奏就很抓人 哦。 周传雄还记得吗？ 我曾在一张相片上见过你，那是如此的美丽，你穿着一件褪色的蓝长裙，眼睛不知望向哪里，从未和别人提起过你，不像你沾染上俗气，可是后来的我也渐渐忘记，只是偶尔会想起，每一寸 曾经相见是难难之意。 岁的周传雄在今天发表了这首新歌《一枝楠》，整体的编曲哈清清浅浅，很舒服，真的像是一位走过了人生的，应该说是各种各样的坎坷也好，平坦也好，最终啊，在他心中看着一张老照片的时候，是那么讲述性极强的，用他的声音告诉了你这个故事。 对，周传雄的声音一点不像五十二岁， 1969年的， 对，感觉像是一个就是还是青涩少年在给你唱歌。 对，而且当年他的很多作品，包括《黄昏》《记事本》，我个人喜欢《暖风》， 嗯， 都是在他的那种高亢的嗓音当中，其实还有点小沙哑。 是。 然后少年感很强， 我觉得就是少年感，就像李健呀、啊、这类歌手、嗯、他们都能保持着特别青春洋溢的少年感，唱，而且还他不是靠快歌什么青春洋溢的那种蹦跳感的，他就是靠很轻的、很纯的、很浅的这种歌曲，然后保持着淡淡的忧伤，还但是就是那种青春的感觉。 而且如今呢，就是他们在唱新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带着一种。不再像年轻的时候对自己作品可能一定要得到一些什么肯定啊，或者说很在意那些东西了。 嗯， 现在更是一种兴趣所致。 对， 或者说我希望歌坛知道我原来唱过的歌和现在的我依然热爱唱歌。 哎呦，是原来这个就可讲究了，就是可事儿了，说的粗俗一点，就是我们就是在 我玩音乐的 小时候，哎，在那个年轻的时候，你想让我唱什么 As Time Goes By 这样的歌，就今天唱的这种，或者什么 500 Miles， 哎呦可事儿了，说这歌不我不会，不是我应该唱的歌，这个我唱这歌干嘛？就全是那种你知道劲儿的，对，就是说那感觉我应该唱的是我写出来那种，就是根本是盛世之作是那种感觉，就根本其实当时小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就把自己给想窄，其实是把自己前面的那个路想窄，现在就像你说的岁数到了以后什么歌都好听， 什么歌唱起来都乐趣多多啊，就唱着玩就是好，音乐就是好，就是这种感觉。 就你还能有这个心气儿， 是， 嗯，这就是很让人钦佩的了。 嗯， 而且这首歌的创作者哈，他自己也说，他说这是我十年前看过的一张照片，我把它写成了歌曲，没有想到有一天竟然会被我年少时最喜欢的歌手周传雄老师演唱。 嗯， 声音可以把岁月静止，送给那个时代最美好的人们。 对，周传雄。 对，我觉得现在应该很多的歌手都是这样的，他会和当年喜欢过的甚至模仿过的声音有可能同台竞技，对吧？ 是， 有可能是特别特别的，真的是让自己觉得人生的巅峰，可以合作共同唱一首歌。 有很多就是膜拜老师，膜拜他的导师，他自己也很能唱，但是他就说，不是说嘛，哎呦，我这个三生有幸啊， 嗯， 能让什么什么那英老师啊或者韩红老师啊就是变成了我的导师什么，这个综艺节目里经常有。 对，我觉得老歌手的新演唱其实也是给歌坛的新人们一个姿态，就是音乐是一辈子的。 是， 其实不要着急于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啊立马有一首人尽皆知的歌曲，我要一曲封神啊，这个东西其实都是一个过程，甚至就像我们常常说人生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嗯， 固然有天才， 对， 但天才不常有啊。 下面这首歌是俏皮感稍微高涨一些的歌曲，来自杰克强生，叫做 Right Wine Mistake Mythology。 There was big and small, just little crying robotsGrab me, I wanna win the race. I wanna find a place where the king locked up the princess. Jump the fence, drink a little bit. Red wine, mistakes, apologies. And it's all just red wine, headaches, mythologies. Red wine, mistakes, apologies. And it's all just red wine.Sky. Jupiter says, oh me, oh my, oh why is her name always changing? I've been through some strangeness. What's the matter? Is the feast not fat enough? Up the ladder with your feet, reaching with your hands. You can feel it and dream it. I know you wanna believe it, just steal it. Take a piece of the sun, drink some red wine, mistakes, apologies. And the song, red wine.That's what the script told me to say. It said, shadows cut across the hero's face. He falls from grace until the little birds say that the truth is never ending. We're just here pretending. Let's all laugh so that we don't cry. Let's all lift our glasses up to the sky for some red wine, mistakes, apologies. And the song just red wine. 在失眠夜里等一个理由，你却藏躲在沉默背后，想念你曾给的承诺和温柔，竟然比寂寞还难受。因为半路走散我一样有错，直到真相抚慰了迷惑，才懂了有种人是鸟会降落，只为再次飞往辽阔。为了要重新开始，选择原谅，原谅了才能把伤遗忘，痊愈的心灵才能勇敢凝望下一个人有爱的目光。为了要感谢彼此，选择原谅，原谅才能再看到真相。相爱也温暖了对方，让回忆是忍不住微笑，内心有太阳。假如我更体贴懂你的感受，就能发觉你已经不同，也可以更早去放手，去洒脱，躲过一个巨大伤痛。为了要重新开始，选择原谅，原谅了才能把伤遗忘，痊愈的心灵才能勇敢凝望下一个人有爱的目光。谁彼此选择原谅，原谅才能再看到真相。我们曾相爱也温暖了对方，让回忆时忍不住微笑，内心有太阳。是选择原谅，原谅了才能把伤遗忘，痊愈的心灵才能勇敢凝望下一个人有爱的目光。为了要感谢彼此，选择原谅，原谅才能再看到真相。我们曾相爱也温暖了对方，让回忆时忍不住微笑，内心有太阳。 在睡前原谅今天所有的不开心的事情，这首歌呢是来自何洁演唱的《选择原谅》。 哎，里边那钢琴弹的是真够专业流利的哈，是一个一看就天天都在练琴， 对， 一天不练都到不了这个手法的这种钢琴专职业的钢琴。 这首歌里面的何洁哈，她的整体状态是很轻盈的。就是你能觉得虽然原谅这件事情有时候是要大动肝火的，一个人可能要做很大很长的一段心理辅导啊，或者是自我的一个很纠结的过程之后说选择原谅，但是你在这首歌当中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人他觉得其实原谅一个你爱的人他的不完美，以及你们情绪碰撞的时候所造成的一些伤害，其实这种原谅是感情的一些很正常的日常，对吧？ 对， 你不用把它想得那么的自己好像损失很大或者我很委屈，没有那样的，对吧？因为你在原谅对方的同时，对方其实也在有一个向内看自省的过程，也许这种良性的碰撞才可以让你们少一些这种小争吵啊小摩擦呀，对吧？ 这个人呢没有完人，完人，所以你都肯定要抱着一些宽容忍耐和这个原谅的心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 好的，今天晚上的节目呢很快哈接近尾声了，也要跟大家说一声 夜间本周的当班就结束了。 是， 明天呢，因为陈默有一些事情，所以没有办法来到直播间，将是我独自陪伴大家。而且星期五呢，我也是提前5个小时啊，就在下午的4点钟呢，会在浪潮 Listen to One 当中和大家碰头。而且下午呢，就将是一个音乐盲盒点播，还是会为大家准备12首歌，请你们火速到新浪微博上留下你们想点播的内容啊，提前的祝福。留得越早啊，我给你们准备的也越早。 好吧、 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会继续在北京乐广播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当中见面。我也看到了一些小伙伴，他们说在下午的时候听到了，觉得特别的不同，因为好多年没有感受过我在 白天 大白天说话的样子了。 白天说话的韩立啊，在什么浪浪潮， 浪潮 Listen to One。 对， 浪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和腾讯音乐啊，它里面有一个浪潮榜，它是有100位音乐人，所有做音乐的、写音乐的相关的人啊，每个月呢会给他们一些新歌，他们听过以后呢，会根据自己的判断投票出来，有一些专业人士，也就是我们的音乐课代表，来告诉你哪些歌曲你不要错过了。 好， 当然我们并不是每期节目都是放这个周期的歌曲，而是会有一些关联性，比如说新歌老歌都会有一些穿插啊，大家如果听过节目的话也会发现。然后我呢是请求麦麦能不能让星期五我把它固定作为一个点播 啊， 因为我不很多年都做点播嘛。 你有点播情节。 对，我希望大家在音乐服务性这块儿，就像我们一说起电台就会说，哎，当年他可在收音机里给我点过一首歌。 哎，我给他放过 什么 歌，对 吧？这位听友你好，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东城区的叶谦啊，在本周工作结束之 前 后啊，之前，对，为你送上的 One and Only。 他想借着这首歌对他当年曾经你说重点是谢谢你的陪伴啊，明天我会继续回到直播间。那叶谦呢，就祝你提前啊 中秋快乐。 对啊，因为他不会再来了嘛， 火 他一下子中秋节之前他不会再来 了。小心点吧，我 晚安。 The only one that I want. I don't know why I'm scared. I've been here before. Every feeling, every word, I've imagined it all. You never know if you never try to forgive your past and simply be mine. I dare you to lie.